演。北京方面其後回應，中印邊境局勢總體趨於穩定，兩軍已經在大多數地區實現脫離。又指中印邊境問題是中印的事情，雙方有能力妥善處理，但美國一些官員煽風點火、挑撥離間，行為令人不齒。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9: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我系瑞李丽瑞啊。我觉得最丰收的时候就是做紧丰收快活人的时候咯，而啲听众又听得开心，咁我就系全世界最快活的人啦。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字一句，啰嗦一句，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 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眨下眼又一个星期啦，咁我哋上个礼拜我哋有谭嘉仪啦，今个礼拜我哋又当然有另外嘅特别嘉宾嘅。但系咧，大家好，我系都唔系嘉宾嚟，我其实又系好似系嘉宾嚟嘅，因为我喺电台咧，我又唔系公务员，又唔系正职嘅。咁但系咧，我呢个嘉宾一做做咗真系几十年，差唔多半个世纪添，真系好奇怪。咁但系我哋咧就三个咧已经系准时咧，星期日咧翻嚟做我哋呢一个地方嘅特别嘉宾。呢、這个地方咧叫做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 2 Studio 2，呢个二号嘅唔系直播室嚟嘅，其实系录音室嚟嘅。咁啊 ，Vince， 因为直播室咧容纳唔到你个钢琴啊，即系咁啦， 唔紧要啦， 我哋玩惯啫吓，就唔会嬲嘅。啊，咁就阿坚啦，多谢晒咁啊，两位咧都系我嘅好拍档。而今日嘅头先即系预告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是、真系啱晒啊，因为我哋今日嘅目标咧就要。即係其實每一次都希望做到嘅，就揾翻曬即係過往咧咁多年來咧一啲好好聽嘅歌，又可以一齊傾下嗰啲歌，傾下往事，講下隻歌係邊個唱，嗰個朋友嗰個歌手當年係點樣，都可以咧同佢慢慢傾。我哋今日特別嘉賓係陸寶 ，Hello 大家好， 係啦，咁啊喺大家唔好誤會啊，即係我哋唔喺半島酒店嗰度咧有個小朋友， 冇錯，睇 得出嚟嚇，我出曬名嘅，咁啊真係你係真名嚟嘅陸寶啊， 寶係乳名嚟嘅，但我真係姓陸， 係啊，咁啊我哋都叫你阿寶啦， 係 幾廿年咯， 咁多年咯，三十幾年。 哎呀，真系识咗几廿年，咁所以我头先讲咧，介绍你咧，即系都好适合。咁但系我喜出望外嘅，因为以前咧一路识你咧， 系 我真系谂都冇谂过你会变成歌手嘅。 我其实而家都唔系正正式式嘅歌手。 其实系点咧？ 其实系中意唱嘅人咯，吓对歌有一种诚意同有个心喺度啦。 呢个好明显啊，因为我特登俾你讲，因为我哋识咗咁多年咧，你根本喺个圈度已经系。即系点讲咧？仲熟过我哋，因为你个穿唔系真系噶，你穿插咗即系我谂就系识晒所有歌手啦、制作人啦、电台、电视台啊，各样嘢咧，净喺个圈度浸大。 因为我八咯，我中意样样都去知道，又想学，真噶真噶。 系啊，咁啊好多巨星咧都系你一齐合作噶啦，咁啊做好多好多。咁但反而咧，我真系冇谂过咧，原来你唱歌咁好。咁所以我亦都即系好肯定咧，就系话，如果你系即系所谓。恨做歌星嗰啲咧，一早已經入咗行啦。 可以咁講，但係我覺得就算俾我如果一早入咗行咧，我諗我捱唔到到而家嘅。 咩意思啊？ 我諗 捱住， 即係唔係啊？我 last 唔到嗰個感覺係，即係唔會個韌力唔夠嘅。因為如果你一企咗上台，你後生或者點講少年得志咧， 係 咁你有好多好容易就話受挫折嘅，咁就好容易就唔玩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反而係一路都係做幕後或者睇到好多嘢，自己學咗好多嘢。咁就可以將好多嘢擺落嚟而家唱嘅歌裏面。 哇！咁同埋呢已經係真係睇得通通透透。而家你唱歌純粹真係興趣嘅時候呢，就唔會用個捱字啦，唔需要啦， 係啦，係 咪？你之前係純興趣嘅時候呢， 咁當然有批就更加好啦，係咪？ 純興趣呢就天下無敵嘅，真係嘅。因為有批就當然嘅，我覺得即係这个是一个即是等于你的车我能免费我载你都要入油。咁我想的车行得顺啲是真嘅，咁舒服啲。咁但是呢几年呢呢两三年呢大家都好似今日啲天气咁。今日呢天文台就话呢就会 渐渐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咁听日短暂时间又有阳光，咁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即系其实咧呢啲咁嘅天气反复 都好似我哋啲心情。 冇错啦，我想讲嘅就系、是。天气预测正等于我呢两三年，究竟点咧？而家都仲未知道。 系啊，真系噶。 啊，咁我哋梗系希望可以同即系更多嘅朋友亲自接触多啲啦。 冇错冇错。 咁你又系啦，譬如话你会以前经常去外国啦。 系啊，但系呢两年真系停咗。哇，我数一数，真系寻日先喺度数一数，原来30个月冇飞过。咁啊，因为点解会数一数咧？就系、是、因为我。幾個好好嘅朋友，啲大姐姐，譬如 Francis 係葉麗儀啦 ，Elisa 啦 ，Elisa 一陳潔玲啦， 同埋今次就加埋劉亞麗，佢哋去咗美國登台，咁我淨行到咧有少少即係心都痕埋咁樣。 好快好快，希望就係咁樣，每一次都講呢句説話。 冇錯。 不如咁咧，我哋今晚咧就用呢兩個零三個鐘頭咧，我哋就可以即係暢所欲言，即係係咪？即係直情係中意諗到咩歌，傾到乜嘢，我哋就開始。 好， 你嚟先。 好。 但歷史上面咧，一樣好重要嘅嚇，嗰、那個劇啦，同埋呢只歌咧，真係好嘢。 冇錯，我覺得呢只歌喺我心目中裏邊咧，同呢個獅子山下嘅比重差唔多。 係啊，同埋嗰個內容啦，嗰種情懷啦，嗰種國家嘅即係個情懷啦，好緊要。 同埋尤其是即係當年聽呢只嗰陣，跟住到97年再聽，到今日再聽，都發覺嗰個移民潮係有啲影響。每一次聽咧，都有一個感觸喺度嘅。 係，由關正傑開始咧，為呢個麗的電視呢、這個劇集唱咧，我諗都就當關正傑嘅一個即係一路嗰、那個歷程咧，都真係變化好大。 係啊，係啊， 因為而家。是當年咧，同關智傑成日見面， 係啊係啊，你 一齊唱嘅， 一齊唱嘅。 咁佢就算唔同一齊唱都好啦。咁第一咧就以前我同佢一間唱片公司起步，即係佢又唔係話佢好多唱片公司，佢又係玩下嘅，玩下咧就去咗同一間唱片公司。咁喺寶字頭嗰度，咁然後咧就我哋一齊咧就跳槽咗去 EMI 喎。咁所以我又同佢一齐喎， 咁有缘 系啊！所以我哋一齐喺 EMI 咧，就同阿卢冠廷一齐唱《旁的启示》咯。以前 系喎， 因为以前喺宝丽金咧，佢就同阿吕安娜。 即係帶起咗梁安娜啦，就唱呢個《人在旅途》沙女士。咁再後來咧，佢哇，我哋興致勃勃嘅時候，即係我哋香港電台咁啊，成日都會有好多啲表演啊，都會叫埋一齊彈吉他。佢又彈吉他噶嘛， 係啊係啊， 咁好多機會一齊。咁咧就即係玩都可以一齊打網球啊。佢又中意玩風帆，我唔識嘅喎。咁但係咧，佢突然間咧就話：，我唔唱咯咁樣。啊，咁都有。 我覺得佢好。我點講咧？我覺得佢真係好 legendary 啊！即係好傳奇，佢真係話唔做就唔做咯喎！真係咁多年， 我有少少明白嘅，就因為咧，我一路識佢咁多年咧，就發覺佢嘅性格係冇，即係基本上唔適合做娛樂圈嘅。 咁都睇得出嘅，當時 唔係睇啊，直情係知道嘅，但係佢又真係偏偏咧，娛樂圈就非常中意佢， 放落去係啊係啊，好中意佢。因為其實我覺得當年佢一來即係個聲音好好聽啦，佢唱嘅歌 太好聽啦， 又好聽，同埋佢，我覺得佢個人係好 好隨和噶， 隨和好正直。咁你會 好隨和嘅， 好難得喺一個娛樂圈有一個人咁。 但係佢起步咧就唔係話啊，我想做咩歌手，所以我就要上電視啊，等你發掘我，唔係嘅。佢一讀喺大學嘅時候咧，已經揸住吉他咧去上電視噶啦。即係佢真心中意嗰樣嘢嘅。我冇諗，佢諗都冇諗過我做咗做歌星嘅。因為佢係建築師嚟 嘅。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佢話後來佢都話：，佢同太太都一齊，我哋差唔多啦。佢哋兩個都係建築師。咁咧就佢就係而家喺西雅圖咁樣咯。好怀念佢真系，我谂唔系净系我啦，全香港嘅好多乐迷。 冇错冇错，所以佢好多时都想有阵时揾下佢啲歌出嚟唱，系即 一定噶啦。 致敬之余，亦都怀念一下。 系啦，我就即系最好啦。我啱啱有个咁好嘅即系 privilege 喺呢度做电台，日日播佢都得，系唱佢啲歌又得咁样。今晚又好啊，同阿陆宝啦一齐可以倾下呢啲。因为你又识我又识， 嗰 啲歌你又识唱，你又中意唱，咁咪同啲歌都好夹嘅。即系你拣嗰啲歌咧，又系我哋嗰啲 choice 嚟嘅。 系咯， 咁啊，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我哋二千靓歌嗰啲听众们咧，系非常之喜欢呢一类歌。 好多呢啲歌我今晚拣嘅咧，都系同佢哋合作过啦。原唱者啊，同埋即系同佢哋有一啲即系。啲感覺嘅嘢嚟嘅咯， 譬如羅文啦， 譬如羅文啦，羅文真係亦師亦友啦， 有排講啦， 佢嚟嚟下話，再過兩個月就已經離開咗我哋廿年咯， 係啊，係啊，啊今年就係二十年， 係啊，其實嚟緊呢幾年都好多人就嚟咗走咗廿年，唉，真係又一次會即係大家會去懷緬佢哋咯。 羅文嘅歌咧就好多好多，如果你唱一晚。唯一咁样，我哋度一度，即系如果佢两个月之后， 系 搵一晚净系罗文嘅 罗文之夜 之夜啦， 应该 要 非常 即系我哋都会嘅，即系譬如话陈百强啊、张国荣啊， 系咯， 我哋全部都会啊，梅艳芳啊，我哋都会咁样做，即系因为大家嘅集体回忆实在系好太多啦， 冇错冇错， 一致嘅，拣只罗文嘅，哇，真系唔知拣边只， 我就拣咗一只点讲咧？佢自己好鍾意嘅一隻歌，但係当时又唔係一隻大 hit 嘅歌，尤其是粤语版，但反而国语版就 hit 得不得了，就因为当时做咗一个国语版，就做咗一个八月桂花香嘅电视剧主题曲，咁嗰套电视剧就台湾又红，国内又红，咁所以就嗰隻歌就好劲囉，咁但係佢自己呢就非常之鍾意呢一隻歌嘅广东版， 好啊， 歌名就係叫做尘缘。人夜半仍然害怕会失落，要靠酒精使我善忘，半生情感谁能像我更用心，感觉冷或暖，但最终也要遗忘，繁华渐散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留恋在这老地方，

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看着你远走，让泪往心里流，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035宗属本地感染，再多5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65至94岁。其中一名94岁男死者上个月中快测呈阳性，出现发烧、咳嗽，到急症室求医，本身有长期病患，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血压等。他的儿子曾经快测呈阳性，但没有向当局呈报。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呼吁市民，如果快测验出阳性，应尽快向卫生署呈报，以便评估家居环境是否适合作隔离，免感染同住家人。学校方面，有一间幼稚园的班级有两名学生和一名教师确诊，班入面有23名学生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政府關注本港錄得多宗藥疾輸入個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葵涌瑪嘉烈醫院附近山坡視察食環署的防治蚊患措施。謝展環表示，傳播藥疾的藥蚊在香港並不常見，藥疾出現本地傳播的風險非常低，但藥疾是嚴重的傳染病，因此絕不能掉以輕心。食環署會加強防治蚊患的工作，也呼籲市民應該保持個人衛生，以及在起居上防止蚊蟲滋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三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落区探访劏房户家庭。民建联表示，有关住户是单亲家庭，任职夜间清洁员的陈女士独立照顾分别13岁和9岁的子女。民建联引述陈女士表示，欢迎政府提出措施协助解决跨代贫穷问题。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陈国基亲身落区了解劏房户家庭的情况，相信有助更好地协助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制定精准的措施。另一名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建议，政府在未来可持续安排官员到访各区，有助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加能够掌握民情。据了解，大约20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本月将到新疆考察。据悉，这批港区人大本星期将需要居家检疫几日，其后可能安排到深圳隔离检疫7日，再前赴新疆访问大约一个星期。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于本月30号至下个月2号在北京举行，其中一项议程是审议选举新一届港区人大的选举会议成员名单草案。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咁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随下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空间魔术师。 点啊，识唔识砌啊？ 梗系识啦，好快！我已经砌好妈咪送俾我嘅人生第一份积木玩具，我自己凭想象力砌咗一间屋出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未年康康》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找出新方向，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战争为人类带来苦难， 战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剧场空间将野版超鱼的半自传文学小说《萤火虫之墓》改编成音乐剧，呈现战火下人的生存状态。 剧场空间选择改编野版超鱼的小说《萤火虫之墓》，是希望观众去反思战争的祸害。在战争这个这么极端的情况之下，人性其实会有很大的扭曲。野版超鱼的小说是忠实地反映回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日本人在战争底下会有些什么的影响和苦难。例如说是有饥饿、疾病、亲人之间突然离去。我哋希望佢令到观众感受翻当其时战争底下人嘅痛喺边度。 喺原著入面，主角清太最后都无可避免离开人世。不过今次嘅音乐剧改编里面，联合导演雷汉贤就话想带出一份希望。 《萤火虫之墓》改编嘅时候，最大嘅困难就系点样利用音乐剧嘅方式去讲翻呢一个故仔嘅。因为原著小说故事咧，其实有一种悲剧嘅元素喺度。咁所以點樣將原著小說嘅框架套翻入去舞台劇版本裏面，同時亦都忠於原著小說嘅精神呢，我哋面對最大嘅挑戰嚟嘅。中間呢一個磨合嘅過程係痛苦又開心啦，亦都希望呢套劇裏面其實可以帶出一種正面嘅訊息，令到觀眾明白到未來其實仍然有希望嘅。 音樂劇《再見螢火蟲》，劇場空間製作。 8月12至14日，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雨伞太 唔好留低啲雨伞啊，唔好留低把遮啊，哇，通街都留低嘅， 系、 啊、真系嘅。我谂自己每人咧，唔止拥有两三把遮嘅，我谂二三十把啦，可能。 但会跌咗十零把， 冇错啦，真系咁，所以咧，即系嗰啲便利店都有得卖，就咁解。 冇错冇错， 就是、买俾嗰啲咧大头虾啦，好似我哋啲咁啊，成日会攞亲遮出街都冇攞翻翻。 冇错冇错， 以前俾阿妈开始闹惯啊，而家冇啦。 以前唔攞啊，而家攞啊，系啊，我而家咪戴帽咯， 净系淋湿少少唔紧要啦，烫干就算数。不过而家呢一排咧，经常都系咁样落雨啦。就即係通街都雨傘，咁啊頭先嗰只歌咧，即係令我諗起即係年青時候啦。即係你都估唔到我會唱呢一類節奏嘅歌咧。 好 Q 啊，仲要係飲煎喎，哇！ 係啊， 仲要有少少微醉咁幾個人喎。 係啊，即係細細路學大人嗰啲啦，可以飲煎啊咁樣啦。 好 Q 啊！ 但係呢只歌咧，即係我少有唱呢一類嘅，有節奏感嘅，有電子少少電子音樂， 好 sweet sweet 咯，我 好耐嘅咯。咁就所以係年青時候先會做。 誒，但可以唱翻嘅呢啲，我覺得。 好得意嘅 ，OK 嘅。 阿 Vincent 啊，如果我哋喺 concert 咧，就做唔做到呢啲效果出嚟啊？ 应该都 得，应该得啦。program 定佢啦， 盤咗老命帮你做出嚟。 得嘅，我都 试下搵一次怀旧下先吓，或将以前嗰啲年青时候嗰啲歌咧拎翻晒出嚟， 佢一齐。 冇错啦，呢个歌咧佢自己几中意嘅。 OK 啊，我真系觉得。 你知唔知咧？呢个最离谱咧就系我谂咗一个 promotion 嘅方法。 系 咁啊，即系唱片推出梗系要做宣传噶啦。 系啊系啊。 咁以前咧就电台冇咁多规矩，即系咁严嘅。 嗯。 咁咧即系啲可以咧就。即係玩下呢啲遊戲咧，都無妨嘅。其實好得意，好 creative 嘅。咁啊點咧？就同阿車淑梅，車淑梅嘅節目，咁啊好似神光啊之旅嘅。咁然後咧就將唔知幾多十把遮咧，擺曬喺全香港九龍咧唔同嘅地方， 叫人去揾啊！ 冇錯啦， 哦， 直情喺捉迷藏去揾喎。哇，真係好多人去揾喎，揾咗然後打電話翻嚟啊！哇，好好開心啊！玩到嗰日直情係傻咗， 可以再玩過喺演唱會擺喺場館收埋每唔同嘅地方，睇你張凳下邊有冇呢把遮。 而家你仲講個場館呢兩個字咧，好敏感。 哦，冇錯， 乜都應該要考深思熟慮先至可以做嘅。 冇錯，冇錯，冇錯， 唔好周圍擺嘢啊！ 冇錯，冇錯，冇錯， 唔係啱跌咗落嚟咁樣。 我擺地啊嘛， 我咁。系留下的雨伞啊，即系留低嘅雨伞 系 噶，哎呀，唔好留低。睇个钟，原来已经系9:40啦。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同我一路倾紧偈，一路唱歌，好开心嘅。 我系陆宝 ，Hello， 陆宝系啦。咁一路饮住一支橙汁汽水，一路同你倾偈，最开心啦。啊，咁啊，因为我细个先会饮橙汁， 系咪啊？ 我而家唔饮嘅。 我而家都冇乜点饮汽水啦，其实我应该饮翻 系啦，你应该要饮啦，你招牌嚟嘛， 即系应该捧下自己场。 系啦，今日我哋个老朋友咧叫陆宝，好容易记嘅。陆宝咧就最好咧就系真系拣晒啲好好听嘅歌，能够唱粤语、国语、英文。其他嗰咧我唔知啊，可能啲法文啊、意大利文你都会识。我 练咗有啲得嘅，应该系啊。 我哋咁咧，我哋大家一齐我哋一齐嘅集体回忆啦。 好啊， 七八十年代系我哋嘅真系音乐世界， 冇错冇错， 最蓬勃嘅时候， 冇错。 整翻只五轮真功嚟， 好啊好啊，呢一只系五轮真功原曲小凤姐嘅版本，但系我就系、是、小凤姐，反而我系未同佢做过嘢嘅，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接触到佢，送俾大家《夜风中》。夜风中自弹自唱，残枝火似灾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模样。而往那火光发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想起心黯然难忘凄怆，明晨红日又想我的心给光辉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全忘凄怆，灭了火光心也照亮。 夜风中自弹自唱，残枝火似眼眼再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模样，以往那火光发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想起心暗年难忘凄壮，凌晨红日忧伤，我的心给光辉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香霜全忘凄怆，灭了火光心也照亮。以往那火光发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想起心黯然难忘凄怆，凌晨红日忧伤，我的心给光辉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香霜全忘凄怆，灭了火光心也照亮。 徐小鳳的《夜風中》都來自五輪真功， 是 一叫殘火。 是啊， 我非常非常欣賞五輪兩位啦， 係兩個都非常。 小鳳姐同五輪真功咧，即係以前佢一轉嗰間唱片公司咧，就係、是、唱咗好多 好多呢啲歌， 係 啊， 好多隻 隻都好好聽， 隻隻都好精彩。就五輪真功作嘅歌咧，唔係淨係一款嘅，好多款。 係啊係啊，真係好難諗到佢好 talented， 好 talented， 好闊啊啲嘢， 好闊同埋把聲音啊，哇！佢嚟過香港添啦，咁啊亦都參加我哋香港电台嘅活动，咁、 哦 啊、所以见过佢，哇，真系 长头发 系啦，长 头发好靓 嘅，系啦， 佢唔可以话佢靓女，但系佢好有 character， 好有好有味道，即系、之前系才女一个， 系咯， 咁五輪真功嘅歌叫《夜风中》，自弹自唱，诶、嗯，唔系啊，今日有 Vince 同埋阿兼，啊，我哋唔系自弹自唱， 冇错冇错，仲有 Albert。 哎、我就 都准备要唱歌嘅。 一阵啦，一阵咧，因为你嚟到，我都中意同所有嘅老友咧一齐合唱下歌。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当然主要咧，我哋今晚嘅主角就系我哋特别嘉宾陆宝啦。咁啊，头先就你又话小峰姐啊，冇乜同你合作过、其他大部分都有。 我卒之谂到啦，原来有啊，原来亦都踢到落嚟下一只歌咧嘅歌手咧，原来系同佢哋两个一齐喺一个场合。我帮他们 rehearsal 过，呢、这个系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 honor 嚟。 系啦，因为阿陆宝咧有一个音乐会嘅制作人啦，亦都系音乐制作人啦，咁所以咧，所有嘅歌声差唔多， 差唔多啦。其实当时呢一个系亚洲小姐嘅选举，咁有一年咧就好劲咁样咧，有徐小凤姐姐同埋邓丽君姐姐两个同台演出， 即系以前嘅丽的电视 亚视啊， 亚视啊，之前 系一个。亞洲小姐選舉總決賽喺、演藝中心 有冇印象嗰屆係邊一個贏冠軍？ 翁虹 哦， 咁佢仲要係點解咧？因為阿 Michael 小田當時係做 係啊，主音樂總監啊，係 咁、世紀嘅合唱咧，就係、是、小鳳姐同埋鄧麗君姐姐咧要唱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國語嘅遊龍戲鳳， 我記得啦，我經常攞翻出嚟播。 係啦，咁 Michael 咧就要做嗰個大牛，咁但係喺第一次 rehearsal 嗰陣咧，就因為佢要睇住對 band 咧，小弟做咗個大牛，所以喺、我記得呢個係 你就扮演咗阿小田嘅角色， 冇錯冇錯冇錯。 因為當年咧，鄧麗君就已經再唱咗阿蔡琴嘅呢一隻歌， 係啊係啊， 咁啊恰似你的温柔咧，就係、是、哇鄧麗君經常都會唱嘅， 冇錯。同埋因為佢作詞作曲嗰個梁宏志係佢嘅 buddy buddy 嚟嘅，差唔多咩歌都係佢噶嘛。 係啊，好啊，不如我哋而家就演繹呢一首當年嘅温柔。 好啊，呢一隻我自己好中意，亦都好感動嘅一首歌。希望大家喺呢個時候，如果有一啲朋友真係離開咗你嘅咧，永遠記住佢嘅温柔。 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只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你的温柔， 系 蔡琴，跟住有邓丽君，跟住有无数咁多版本啦， 系啊，好多好多。 咁但系邓丽君咧，一唱出咩歌咧，都系好有代表性啦。 冇错， 就算佢重唱嘅，佢中佢自己好中意嘅歌，佢就会 系啊系啊系。佢就有呢样好咧，佢好多时手到拿来咧，攞咗埋就变咗系自己嘅嘢嚟。 佢冇所谓啊， 系啊。 即系最重要，即系有一啲咧就话，我唔唱人哋嗰啲歌嘅， 系啦， 佢就唔系啦， 系啦系啦。 所以咧，即系好多谢佢就可以而家即系遗留落嚟啦。 好多好多 以百计嘅唱片， 冇错冇错， 唱片唔系歌， 冇错冇错。我近期呢一排咪呢几日。啱啱過去咪 HiFi Show 嘅， 係啊， 哇，好多佢嘅復刻版咧，有啲係舊到咧，係六幾年嗰啲都有啊，好勁喎！ 嗯， 係啊， 香港就可以做翻 黑膠啲嘅， 黑膠即係個 fair 嗰啲喺唱片啊， 啱啱做完咯，系啦， 咁啊，即系你讲起又讲啦，即系之前咧，即系好多嘅国语歌手啊，广东歌手啊，香港又好，宝岛嘅又好嘅，各样都会即系齐集喺广州。啊！咁你都去過啦，一定 我同你都去過啦， 係啦，一定我你年年都有兩三次，係 咯係咯。 咁而家即係呢幾年就未通關啦，咁所以 我希望我同你出年一齊去， 可以係啊，一可以好玩一齊食飯啊，係 啊。 即係其實嗰個咧，即係唔係咩做嘢，即係嗰啲一個聚會啦，即係同嗰啲歌迷係可以同佢簽個名啊、影下相啊， 同埋佢哋好 high 㗎，你真 係 你現場唱一隻俾佢哋聽咧，佢哋就會哇傻曬咁，好開心。 係啊，跟住其實呢啲聚會係非常好嘅，對於音樂，對於啲尤其是舊歌，即 係 經典歌咧，就聚集曬喺啲 high-fi show 度。 係啊。 因为 HiFi Show 基本上诶冇乜新歌， 冇错冇错冇错， 所以咧系一个即系经典旧歌、经典音乐嘅即系宝藏， 冇错冇错， 每年咧爆发几次， 冇错，同埋你系从来都唔会谂到有咁多男人喺一个地方出现，即系冇乜女人嘅， 估又估唔到啊，唔系喎，都有喎。即係難得過有噶，有好多 歌迷男人多，真嘅 係但係咧 都有嘅，都有。 但係未必㗎，都有好多女㗎， okay. 都有嘅，但係就冇男咁多，因為佢玩 high five 嘛。 係咯，係咯，係咯。 好啦，咁如果你話又再有一個咧英全英文嘅 high five show 就犀利啦。 哇！ 我就未聽過。即係當然咧，要去到外國啦。 冇錯，冇錯。 佢哋冇中文嘅。 冇錯，我覺得佢哋有嘅，但係我唔覺得好多外國嘅歌手有呢個 high five 嘅。 冇啊，佢哋唔玩 high five。 係咯，佢哋唔玩呢樣嘢。 係啦，即係西人唔係好識 high five 嗰。 同埋佢哋而家好多都係全部都係 online 啊，全部都一隻冇實體嘢嘅。 冇實體啊，就我送一樣嘢俾你，話好珍貴㗎，啊整條拎俾你。係 啊，係咯，係咯。 咁我覺得真係冇乜興趣。 係咯，係咯， 不如咁樣，我哋而家唱翻只即係超經典嘅。 好， 即係。唔止半個世紀噶啦，係我哋前輩嘅前輩嘅 前輩嘅前輩嘅前輩。好， 佢哋要阿 Judy Garland 好細個嘅時候， 冇錯， 唱嘅電影黑白電影嘅主題曲《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的颈面去抛远，应该懂得分寸，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应该讲出结果，自问是否我害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你等你。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啊，陆宝 ，Hello， 你有冇印象啊？呢只歌？ 真系冇，但系我有啲似另外一只歌咯。 系似咩歌？ 我啱啱哼紧， 哼紧啊！呢歌本来咧就系即系一只冇人识嘅日本歌嚟嘅、 啊， 就系、是、谷川新司嘅、 啊， 就叫做佢哋叫做蔷薇啊，蔷薇即系 rose， 即系玫瑰，系、啦。咁啊，佢未 几舒服嘅呢只歌， 呢只歌好 hit 下嘅，当年 系咪啊？哦，咁我应该系 后啲嘅， 唔系喺香港嘅时 候，系啦，系啦，你唔系香港就喺、是、后啲嘅，即系我已经系喺 EMI 嘅时代。 O K， 咁我系唔喺香港啦， 系啦，应该唔喺香港啦。咁即系唔系我嘅风格嘅歌， 系咯， 但我好喜欢呢只，因为系我发掘出嚟 啊， 同埋写词，咁好奇怪，唱咗一只咁样 slow rock 嘅， 但好听啊，好舒服， 好唔系好好好唔系我嗰啲民歌，系一只 slow rock 嘅。 唔紧要啊，就将佢变咗做 叫做再莫愚弄我， 再莫愚弄我。 所以有只咁嘅歌都好嘅，一人哋唱翻啲即系啲点讲咧，即系我讲，你唔好照顾我啦，咁啊就唱。 啊，我知啊，啱啱我听咧，我系哼紧咧阿 Sam 虚嘅。我盼望我拍系啊，我真系难忘。 因为点解？因为 slow rock 啊 ，OK， 因为嗰只咚咚咚嚓， 系啊系啊， 咁咧就即系正式我哋嗰个年代嗰啲怪怪旧嘅节拍。因为讲起嗰个年代咧，好多往事嘅。剛才你揀咗嘅歌呢係我好非常喜欢嘅，係葉振棠唱嘅。你竟然呢陆宝今日话上场。呢个歌係有古仔啦， 係 因为填词人呢 冇错 林振强。 冇错冇错。呢一隻係林振强嘅写俾佢妹妹嘅第二部曲。第一部曲呢就係笛子姑娘。 係啦。 而月亮神呢就係第二部曲。咁仲有第三部曲呢就係梦之洞。 係啦。 咁你可以睇到嗰啲歌词呢就係由佢妹妹在嘅，然后呢度就不在啦。跟住到梦之洞咧，就话佢去咗一个好好嘅地方啦。 系啊，呢只歌我就之前觉得系哇，即系凄美到，即系 冇错，仲要加埋唐哥把声咧、 啊。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咁啊喺阿 Romeo Diaz 作嘅。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你哇，你真系谂唔到佢中文咧，佢写罗迪 系啦。 哇，你话系边个咧？ 一般人又如果唔系行内人就唔知系 冇错冇错冇错， 一位好出色嘅菲律宾籍， 冇错， 而系香港成长嘅啊， 冇错 ，Diaz 系 Diaz， 非常之多。咁啊，佢其实佢做咗好多音乐， 好多歌，好多音乐都系佢编嘅。 系啊， 呢只歌佢作嘅，叫做《月亮神》。 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与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自破晓方会远走开。每当月圆便见他如影，一双散发注视明月由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唱，这怨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荡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落月从远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 遥遥在大月来赴约，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从不去睡，因不知那一夜人儿会带月来赴约。 呢首就是叶振棠的《月亮神》，作词嘅咧就头先讲嘅系林振强啦，作咗三首嘅一二三部曲，都是怀念佢嘅妹妹，滴珠姑娘啦，吓《月亮神》啦，同埋《梦之洞》。咁讲起即系怀念呢啲写词人咧， 系 我哋香港电台以前我哋电视部咧有位好同事， 系 大家都即系经常呢一排，因为佢离世啦，咁所有网上又好，所有文章啊咩都会好怀念佢，悼念佢。佢就系罗启瑞，以前喺香港电台翻做系啦，做 系啊，我有睇嗰、那个 做导演啦，《 狮子山下》嘅特辑咧，有睇过，系啊， 佢一路喺度成长。当然佢同埋阿张婉婷啦，即系佢两个系一 pair 嘅，咁啊真系做咗好多好多好出色嘅电影。 因为我嗰日睇咧，我好感动啊！黄雅琪大哥喺度讲佢哋点样即系 拍《狮子山下》 出嚟，即系嗰个构思同埋佢哋，哇！佢哋话佢哋真系系。拍心口一個勇字去砌出嚟，話我即係真係哇！所以呢啲就係香港人嘅精神。係 啦，包括羅啟瑞啦，咁佢就導演咗一出戲啦。之前我一定去即刻第一時間去睇，就係《歲月神偷》，即係獲獎無數啦。終於咁就講係佢差唔多佢半自傳啦，講嘅出即係中學時期嘅佢生活啊，點係啊等等啊，即係差唔多佢係咁樣成長嘅。佢係一個即係正式嘅香港仔。咁佢寫埋歌詞。嗰隻主題曲咧就叫做《歲月輕狂》，電影就叫《歲月神偷》啦。咁有佢寫嘅係國語，咁但係咧一陣間咧我會唱一段我好喜歡嘅粵語，但係本來佢冇寫嘅，係我哋二千嶺江嘅一位聽眾叫做 Chris Yip， 係 佢寄咗一個粵語嘅歌詞，我好中意嘅，都係講我哋細細個阿媽叫佢翻屋企食飯啊嗰種情懷， 係 啊， 好有 咁然後咧阿羅啟瑞佢又寫一個英文嘅。 哇！ 因為佢以前讀緊學校咧，都好好西化嘅，咁所以咧，即係都好啱呢一種情懷啊！即係一啲都唔係為咗做作出嚟，係真係 feel 到嗰種感覺。歌名叫做《歲月輕狂》，由盧冠廷作曲，羅啟瑞作詞，電影《歲月神偷》，羅啟瑞導演。 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 这一敲就响，敲一动就塌陷，重现的少年。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冰方，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看上周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愧望，不愧想，不愧当，不愧意，不回眸，反正也不回头。 记不记得你的童年往事？ 饭已香，轻扑鼻，母亲速归家，迷藏窝捉蜻蜓，满足的岁月里，白发看的眼内，再几多沧桑，严父含蓄关怀，温暖深深处，天真的梦想，总要信，信可到达，相信年轻的岁月不懂惊怕，风雨飘过更觉浪漫，曾共你承诺过，雨后看彩虹，岁月偷走心爱，年轻的信念永未言败，仍是你，仍顽固，假使你灰心了，还请你想起我。 除了导演岁月神偷填了岁月轻狂的歌词，还有一首英文的歌词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Softly sighs the rainbow, Misty songs of old, Flowing by the skyline,A secret lullaby. Softly sighs the rainbow, story seldom told. Flowing by the skyline, my love songs never rhyme. I stand alone below. By my secret rainbow, my secret rainbow. 岁月神偷偷走了我哋好多时间， 我绝对是陷入了一个 trance 里面，完全是迷晒入去。 尤其是我哋咁啱嗰个年龄啊，我哋嘅成长嘅岁月啊，我哋都系香港， 冇错 呢啲咁样成长。如果你拍呢个出电影，你更加会投入，即系大家都 有啊， 有睇啊，任大华 打风落雨， 系啊，打风落雨，大埔， 跟住喺医院，哇， 好感动，好感动。所以你一阵间咧，阿陆宝一路会唱好多感动嘅歌。稍后呢，我突然间就想起罗启瑞有另外一出佢编剧嘅超级经典电影，叫做《秋天的童话》。 哇！ 一阵间我哋又可以一起重温分享。我哋而家有六部。 我有花一朵，总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绪放纵。花开不多时，我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我有花一朵，藏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 花儿是为谁红？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总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 梅艳芳的《女人花》太好听 了。是啊，这只真的哇，97年一出道，这只歌就已经变成经典。 是啊， 过去这20年多真是翻唱的人无数， 有男男女女， 在国内、在台湾、在新加坡、在香港都有人唱。 啊，这只歌的 mood 呢，个情绪呢，令我即刻谂起佢另外一只我好中意嘅， 系 一阵间请你演绎下。 好啊， 重重心中痴扎， 好， 原是欠下你一生。 冇问题，呢一只系佢嘅第一只歌，我哋一定会识嘅。 无尽爱在我心底，一阵间啊，好啊，哇，太好听嘅心仔。因为而家时间到咗10:30啦。咁我哋已经过咗一半啦，咁一路到凌晨嘅12:00，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都会为你演绎当年嘅经典名曲、金曲，同埋你嘅 memory， 一眼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当局继续调查 Mira 演唱会事故，消息指警方预计本周邀请当日在台上表演的两名 Mira 成员提供资料，时间有待确定。另外，警方再度红馆搜证，检走相信是坠下屏幕的部分组件。至于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仍然留医，他的爸爸表示儿子清醒，能够简单沟通。赛马会13名场外投注处员工上星期出席一个私人聚会之后，先后确诊新冠病毒。6间受影响场外投注处已经关闭，并于前日开始清洗，直至另行通知。受影响投注处分别位于沙田沙角街、大围道、黄大仙、环凤街、九龙湾丽晶花园、上水石湖墟和大埔广福道。马会表示，43名员工上星期一出席一个私人聚会，部分是场外投注处员工，当中8人上星期四和五陆续确诊新冠病毒。马会其后要求其余35名曾经出席聚会的员工接受核酸检测，发现当5日确诊。13名染疫员工已即时停止返回所属场外投注处上班，所属6间场外投注处的所有其他员工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澳门当局因应接获珠海通报一宗新冠阳性个案患者近日有往返两地，要求全部在澳门的人士今明两日是各进行一次抗原快测并上载平台。另外，除了个案曾经在澳门居住的大厦已经封控做核酸排查，个案工作的面包店所在的区域已被列为重点筛查区。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表示，会视乎今日跟进的核酸检测结果，再决定听日是否能如常恢复常态抗疫。另外，珠海市宣布，傍晚6点起，所有澳门入境珠海人士必须在口岸指定地点自费完成一次核酸检测采样，才可以离开。美国传媒引导 美国传媒引述印度方面的消息，美国将于十月中旬和印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地点距离中印边界实控线不到100公里。报道引述一名知情的印度陆军高级军官，军演将于印度北阿坎德邦海拔超过3000米的奥利山区举行，重点训练高空作战。奥利山区距离中印边境实控线大约95公里。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这次年度双边演习目标是提高协作能力和各自应对一系列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今年六月访问新德里期间，已经表示美印将会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地区进行联合军演。北京方面其后回应，中印边境局势总体趋于稳定，两军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实现脱离，又指中印边境问题是中印的事情，双方有能力妥善处理，但美国一些官员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行为令人不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45分。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錶、轉型、空間魔術師、幸運紅，四個獨立故事，四個九十後的奮鬥故事，由新時代奮鬥者領銜聲演，一年四個星期在香港電台第二台魅然看抗李志剛節目時段內一同攜手出發。 起底犯法的，轉載起底訊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即使近年提倡适饮适食，厨余依然都是香港主要的垃圾种类之一。除了制作有机肥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回收厨余？染落工坊创办人张俊林就想到，利用一些不可避免的厨余去整染料，制作一个个与众不同的扎染产品。 其实不外乎得两种方法嘅啫，就系热制同埋冷制嘅发酵。不过咧要留意少少嘅就系，譬如好似洋葱皮咁样啦，佢嘅颜色咧唔系好抗阳光噶，有时晒得多咧，佢嘅颜色会越嚟越暗沉。咁所以我哋呢一边比较有趣就系唔同嘅色彩咧，系透过混合色彩去做。譬如同样系黄色啦，我哋除咗洋葱嘅皮之外啦，黄姜啦、金盏花，甚至乎系餐厅剩低嘅咖喱汁，都会是我们黄色的主要颜色来源来的。 这种厨余染既可以善用厨余，亦都可以避免因为利用化工染料所产生的水质污染。 中国整个地区上面有大概80%以上的水资源里面都含有一些重金属或者有毒物质，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由染色的工业一些化工染料的废水排出去而令到有毒。当我们再吃鱼虾蟹的时候，我们就会将一些重金属吸收回在我们人体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后遗症，例如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脑部的发展，严重的会听到可能会有一些癌症、皮肤敏感等等的情况，都会跟化工染料有关。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响。问为何人全隔膜，难免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 梁振邦的作品，多谢卢燕薇啊 ，Brenda 同我哋演绎。 系 为什么？ 为什么？ 生老病死四个阶段融入咗呢只歌里边。睇个钟已经系10:41，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陆宝。头先我哋经过啦，唱咗梅艳芳嘅歌，你唱嘅《女人花》真系好听。 多谢多谢， 即刻哇！我脑里边弹出另外一首佢第一首嘅歌。 第一首歌好。 佢一參加比賽就係吹下吹下啦， 係啦係啦， 封啲季節啦， 係啦。 咁一出唱片咧，第一隻歌就行到， 係 就係錄咗心仔， 冇錯，《香城浪子》嘅主題曲， 作得真好。旋律唔係好複雜，但係 好短好簡單。 輝哥嘅功力真係犀利， 冇錯。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 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先讲过就系话梅艳芳即系赢到冠军咧，就众望所归嘅。咁我哋都在场啦，喺你舞台。因为一出嚟咧，就好多嘢要开始谂咯。 嗯， 我哋有个新星， 嗯， 第一次嘅咁大型嘅新手歌唱大赛，咁啊唔系净系话唱片公司，而系对于 TVB 嚟讲咧好重要嘅。咁又即系。而家就已經重複啦，重複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咁但係當年咧，梅艷芳一出嚟咧，就真係我覺得一個巨星咧，除咗即係佢自己嘅功力啊，佢自己嘅努力啊等等咧，都要天時地利人和。 冇錯，冇錯，係啊，同埋好多人其實你譬如話好似 Eddie 咁啦，真係幫咗佢好多啦，輝哥啦、Michael 啦、小田啦等等，真係 即係你講 Eddie 就劉培基啦，咁大家睇出電影就知道劉培基係邊位啦，好熟好熟。差唔多冇佢哋幾個咧，就冇梅艷芳嘅。 係啊，咁同埋當年亦都係華星佢哋嘅 management team 都好叻嘅。係 啦，係啦。咁第一隻歌咧，又已經有一隻咁好嘅電視劇主題曲，叫做《心債》。講起阿輝哥咧，就佢啊，真係超級，即係超級嘅即係經典人物。 嗯哼。 咁佢作曲噶嘛，大家都知道，但系佢第一只歌即系新人嘅时候，有冇人知道佢作边只咧？吓，因为佢Vince 佢哋梗系冇可能，都未出世。我都应该系未识听歌嘅。 我应该好似啱啱出咗世， 出咗世，不过未识听歌咯， 未识听。 咁啊，即系话说就当时咧，即系佢家姐就话大名鼎鼎嘅顾 媚 小 姐， 顾媚姐姐咧专同咧邵氏嘅巨片啊，啲电影咧就唱主题曲。啊，兼即系要录唱片啦，咁就要一出电影咧，哇不了情、啊，你讲笑啊，咁大型嘅电影， 冇错， 有主题曲啦，不了情就系、是、嗱，忘不了，忘不了，哇， 仲要系亚洲影后林黛嘅 四届影后系啦，咁啊嗰只歌又 hit 到真系无与伦比，整只插曲都要挂， 系咯， 咁就不如搵我细佬啊，推荐咗细佬。但是真的要叻先得，一作就作了呢首， 冇错。 多谢阿陆宝， 送俾大家梦。 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刹，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苦闷。帝皇的尊严，膝盖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觉，你走完了人生。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 短短的一刹，有聚合有离分，匆匆的一场，有苍老有青春。深宵的光明，清早的阴沉，地狱里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当你从梦中醒觉，你已走完了人生。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你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里不分所终，醉拥他朝醒觉，是否跨风成龙？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劝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劝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何必寻梦？ 两只歌都叫 梦加梦， 梦加梦啊，系，不过呢个梦咧就后期好多啦，但系对我嚟讲咧就系非常早期嘅，因为阿 Sam 第一只我唱即系揸住吉他唱佢嘅歌咧，即系当然唔系鬼马双星啦，系双星情歌啦， 哦，好 sweet 好 sweet， 今日第二出如果冇记错咧就都未有半斤八两啊，系呢个天才 天才 白 痴 先 系， 咁啊所以咧天才白痴又系即系痴痴痴痴嗰啲啦，咁但系咧又有只插曲。 这个好好听过， 其实呢只叫梦啊， 同埋天才白痴，另外往日情， 往日情啦，往日情，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阿 Sam 嗰啲碟咧，即系卖到即系断市系应该嘅，因为咧佢一只碟里边咧就乜嘢款嘅歌咧都有， 同埋只只都只都得，只只都 hit 噶， 一定啦，因为一只碟咧有成好长时间咧喺个圈嗰度咧可以不停咁播放，因为以前好坦白讲冇而家咁多新歌噶嘛， 系 咁咧我就做紧 DJ 嘅，咁做 DJ 嘅时候话即系许冠杰一出碟咧，大家好雀跃嘅，因为有排播，咁你可以即系突然间佢又播下啲追女仔啊，突然间又播下啲好搞笑嘅，又突然间是情歌，突然间咧有只嘅浪漫啲乜嘢款都有， 仲有励志咧， 励志一定有啦，咁所以即系佢嗰啲唱片咧就真系包罗万有，而且只只 hit， 因为嗰阵都冇人可以行得，即系行得埋去同佢拼， 系啊系啊， 冇得争啊，冇得争， 真系好厉害。同埋佢又会二次创作咧，佢成日将好多 cover version 咧， 都得， 系令到大家好，即系你本来唔识嗰啲英文歌，但系你要识唱晒。 打咗英雄传啦，你都未必识，即 系 写啲英雄传噶嘛。 系咯系咯， 好多英文歌咧，猫王嗰啲佢唱晒， 系咯 系咪啊？唔系，我又讲起即系呢啲往日嘅情怀咧，我谂。即系大大话话，我都试过写出嚟，即系我自己可以即系播嘅歌啦，或者唱嘅歌啊咁样。 以簽計喎，寫到我連手軟啲紙冇曬。 係啊係啊，好得人驚㗎佢。 全唔係唔係，淨係佢，即係我佢我識嘅，即係我讀往日嗰啲歌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日都好開心，可以雖然咧即係得嗰兩三個鐘啦，可以唱廿幾首㗎都。 都好闊嘅，我哋揀啲嘢係嘛？ 係一路傾啦，係啦。咁頭先有即係人生如夢啊嚇。咁而家有天才與白痴夢，跟住落嚟咧。不如張國榮啦， 好啊， 好唔好啊？ 嗱，其實即係呢兩年，尤其是因為呢個疫情咧，咁就真係好多人會離開咗，或者好多人唔舒服，又亦都因為個疫情咧，個工作或者方面咧，亦都譬如嗰個 financially 即係經濟方面，亦都唔係太好。咁啊，我用呢一隻歌俾大家做一個鼓勵。就是你不要成日嗌有誰共鳴，是有人陪住你一起，大家一路向前過咗去就得噶啦。 好多 咁樣，係咯。 時間滴答滴答個鐘唔停嘅，所以咧好快我哋就會見到我哋嘅曙光。 嗯哼， 而家已經有噶啦， 係啦。 咁然後咧，我哋就會回復正常，可能會比較以前咧，就更加心情開朗。呢个系一定嘅， 同埋要支持住， 支持住，大家互相支持，有谁共鸣？有啊！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背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虚或流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静，问有谁共鸣。 一定有，一定有，你身边嘅， 冇错， 支持住你， 同埋大家都要同大家打气加油，支持住大家。 全那有你， 热我心窝，心中憧憬，点起火。 身边有你， 心中有你，前面山坡。别跨过前面山坡，别跨过。 山坡别跨过，前面山坡别跨过。 各国会参议院通过推进一项由民主党提出旨在降低通胀的法案，在表决时赞成和反对票各占一半，兼任议长的副总统贺锦丽投下关键一票。法案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医疗保健覆盖范围等，当中的措施未达总统拜登最初提出的目标，但仍然触及民主党内的核心想法，包括减慢全球变暖、降低药品成本和向大公司征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是什么？风骚快活人是一架过山车，有阵时会笑得很开心，有阵时会喊得好伤心。仲有风骚快活人系一只风筝，因为一路听一路飞去好 high 好 high 嘅地方啊！想知道风骚快活系乜嘢，梗系要听先知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伴远处夕阳。 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只有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神造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繁利，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阳光空气喎，唉，系咪真系咁好天啊？睇下先，天文台有朋友话俾我哋听咧，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出渐转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大约系27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嘅天气适唔适合揸个开篷跑车啊，载你个女朋友，然后咧去呢一个 driving show， 即系睇戏啊，外国先有嘅。 除非你好唔中意嗰个女朋友 啦。系啦，咁咧就揸佢去点样睇戏咧？点解？因为佢哋唔使落车嘅，咁啊露天嘅。香港曾经有人笑啊， 试过 系啊，咁诶而家就应该都冇乜位啦。一个大银幕嘅， 好似对上一次黎明嘅演唱会都可以揸车入去 咁睇啊，类似事件啊。咁啊而家咧，等下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啊陆宝咧。就揸住嘅开篷跑车啊，唔该你带你朋友去买包爆谷，咁然后咧就可以叹呢出电影，睇出怀旧电影， 冇错， 北非电影， 冇错。 当然咧，呢只歌咧就系唔系北非电影嘅主题曲，而系佢睇咗呢出戏而写嘅一首歌。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Holding hands near the paddle fence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s. Moroccan moon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Broken hearts in Casablanca. You know I've never been there, so I don't know. I guess our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s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Yeah, 呢出電影同埋呢首歌，嗰個人叫 Bertie Higgins。 Bertie Higgins 係 咁咧，好多人都即係我睇到嗰啲網上嗰啲咧，佢哋誤會咗啦，以為 Casablanca 呢啲英文歌咧就係北非電影嘅主題曲啦。因為咧，北非電影嘅戲名真係叫做 Casablanca。 係啊，係啊， 係 啊。 但係其實呢個 Casablanca 咧就話呢個 Bertie Higgins 咧就 去睇咗呢套， 去睇呢出戲，然後咧就去。即係同個女朋友調情啫，啊咁樣啫，咁、okay, okay. 啊、所以佢將成個感覺，由嗰、那個揸到去嗰個露天電影院啦，買爆谷啊，即係。 但係佢呢隻歌個真係好紅， 好紅，好 hit。 佢仲要食住條水啦，跟住就另外出即係。都是找這些這麼 exotic 的地方， 是啊， 跟住下一首就叫 Key Largo。 Key Largo 啊，咁我真係咧，我真係話俾你聽，我前日攤開個地圖揾極都揾唔到 Key Largo 喺邊。 Key Largo 好似係 唔知喺邊 ，Florida south of Florida somewhere 嘅。 哦，即係喺美國嘅。 係係係係，即係類似未到 Cuba 嗰啲咁嘅好 exotic 嘅地方。 咁啊，我好奇怪咩 Key Largo 嘅地方啦，我知道，但係唔知喺邊。咁啊，如果你即係睇北非電影咧，即黑白片咧，咁啊，真係我可能係有史以來最其中一出最成功嘅電影，因為佢攞曬所有嘅獎嘅，四十年代 嘅， 即係我哋全部未出世，攞曬嗰啲咩最佳電影啊、最佳導演啊、最佳編劇啊，最乜乜都攞曬。 男女主角咧， 我係犀利啦，堪富尼保加 有冇攞獎佢哋？ 有跟住咧個英格列 波曼係，佢仲有我好記得佢成日啲鬼佬咧，即係我嗰陣讀書，佢哋好中意講嘅 Play It Again Sam 咁樣。 哦，係啊，係啊，Sam 咧就係彈鋼琴， 冇錯， 唱呢只歌嗰個啦。 佢係唱 嗰只咩咧？咩咯 ？As time goes by 咯 ，As time goes by 系啦， 嗰只先系主题曲， 嗰只系主题曲系啦。 但系好奇怪 ，As time goes by 真系唔，如果你问喂边一个原唱嘅歌星唱啊，系冇，系阿 Sam 唱几句嘅啫， 唱几句， 即系电影里边嗰个诶，即系黑人嘅钢琴手唱咗几句。咁之后咧，全世界都一齐唱呢只歌，个个都翻录，差唔多系即系一啲有级数嘅歌手都唱过。 系啊，系啊。 即係你話幾經典啦，係啦，即係而家係 Vincent 彈嘅呢一隻。哒哩哒哩哒哒，哒哩哒哩哒哒 ，A sigh is still a sigh。哒哩哒哩哒哒 ，As time goes by。好啦， 我哋可以下次唱呢隻。 其實呢個 mood 咧好好嘅。啊！我哋真系未試過揸住架車就去睇呢啲叫做一露天嘅 drive-in 電影。 哦，我睇得多啊！呢啲 喺美國啊， 因為點解咧？我哋嗰陣學生咧，六七條友坐一架車入去啊嘛， 睇喎，睇到啦。 同埋通常佢哋喺呢啲 drive-in 咧，都係播一啲舊戲咧， 係啦， 可以睇成一晚睇四套戲咁樣。 哦，即係佢計車唔計人， 計車唔計人嘅。 哇！開心死咯！ 咁你學生就實係睺呢啲噶啦。 係啊，咁啊真係，如果香港有咁大地方，其實應該我諗之後可以中國大陸都可以做到。 係啊， 咁如果你俾我揀咧，我就堪富雷保加太遙遠啦。 我想睇秋天的童话得唔得？ 诶，好啊，今日立秋啊，啱啱 系啦。咁因为头先都唱咗岁月神偷嘅主题曲《岁月轻狂》啦，就因为阿刘启瑞导演兼系写歌词。咁但系另外一出嘅编剧咧，亦都系超级代表作《秋天的童话》，都系刘启瑞编剧。咁主题曲咧就吕方唱嘅，系啊卢冠廷作曲。咁作词嘅咧就系萧琪，即系陈萧琪同埋阿余铮， 系 啊。咁呢只歌咧我从来未唱过，但系我觉得都系好好听，好有嗰个 mood， 因为即系情绪嘅嘢。歌名就叫做《别了秋天》。人生聚散似平常，谁能预料？但我却难忘往昔分秒，与你曾留下的欢笑，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奥妙，又再次停留爱梦这标，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再次停留呆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人生是变化无常，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所爱，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呢首歌就叫做《别了秋天》啦，就系、是。刚才我们所说罗启瑞编剧的经典电影《秋天的童话》，在戏里面呢你有看过、 有啊有啊，船头尺， 没错，周润发、钟楚红，当然、大家一定，我就没忘记到有陈百强， 没错，翩翩公子 他虽然呢就是很短的角色，但是真的都同阿周润发争女仔喎，翩翩公子就一定系属于陈百强， 冇错。 咁佢当时咧就话，即系为咗嗰啲少少嘅一啲戏咧，就飞去美国几个星期啊，喺度待咗。 系啊，系啊。 咁佢仲话咧好笑嘅，咁诶戏里边咧，即系大家可能都冇咩印象，佢叫咩名咧？都叫 Vincent。 哦，系咩？ 啊，点解叫 Vincent 咧？原本就唔系嘅，佢话，因为咧嗰只编剧咧罗启瑜就编咗佢话你叫 Winston。 啊！ 我唔中意呢个名字，呢个陈百强好紧要噶嘛，一定要中意同埋唔中意。可唔可以改做 Vincent？ 咁啊，最后就 Vincent。 Winston 都 OK 嘅， 香烟嚟， 冇错啦，系啦，可能有啲个你谂，即系嗰阵就好流行嘅一个香烟品牌嚟，咁所以好多呢啲往事啦。咁啊，陈百强咧就好中意出电影啦。咁佢后来咧，佢自己又作咗只歌。就叫做凝望，咁佢然后咧，而家你譬如你睇翻啲片段啊，就电影嗰啲片段咧，就配咗落呢一只歌度，咁呢只歌咧就叫做《秋天的童话特别版》啊，即系变咗好似插曲咁样，就系陈百强作品叫做《凝望》，郑国江写词， 不断默默地寻访。但觉这影像在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将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请令我疯狂，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他的意在旁，灵魂全过热浪，情爱在终于得解放，划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身伴将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请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他已在旁，从前愿你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愿意打开心里爱恋，凝望千百趟。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 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若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学会温暖。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等的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要勇气去爱？直到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 成长于此恋难断，越是开心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像雨点，此段还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赛马会十三名场外投注处员工上个星期出席一个私人聚会之后，先后确诊新冠病毒。六间受影响场外投注处已经关闭，并且在前日开始清洁，即时另行通知。受影響投注處分別位於沙田沙角街、大圍道、黃大仙、環鳳街、九龍灣、麗晶花園、上水、石湖墟和大埔廣福道。馬會表示，43名員工上個星期一出席一個私人聚會，部分是場外投注處員工，當中8人上個星期四和五陸續確診新冠病毒。馬會其後要求其餘35名曾經出席聚會的員工接受核酸檢測，發現多5人確診。13名染疫員工已經是即時停止返回所屬場外投注處上班，所屬6間場外投注處的所有其他員工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 當局繼續調查 Mira 演唱會事故，消息指警方預計今個星期邀請當日在台上表演的兩名 Mira 成員提供資料，時間有待確定，但是未必需要邀請所有 Mira 成員提供協助。消息說警方已經聯絡所有參與演唱會製作的公司負責人，亦都會繼續接觸相關的前線人員了解事件。至於當晚有份表演的舞蹈員已經接觸得7788，消息人士估計已經為三分之一的相關人士錄取口供。另外，警方再度紅館搜證，檢走相信是墜下屏幕的部分組件，包括顯示屏、支架和斷裂的螺絲。至於重傷的舞蹈員李啟賢仍然留醫，他的父親說兒子清醒，能夠簡單溝通。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形容新一屆政府上任一個幾月，開局不錯，顯示出積極和團結精神，有信心特區政府可逐步破解不同問題。其中在房屋問題上，葉劉淑儀認為政府應該審慎考慮是不是收回具有生態價值的粉嶺高球場用地建屋。他又說，雖然有人才選擇離開香港，但是相信只要逐步恢復通關就會有商機，經濟就會復甦，人才亦都會來港。外電引述埃及消息報導，以色列同意埃及提出的建議與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停火。以軍星期五起大規模空襲加沙地帶，伊斯蘭聖戰組織發射火箭炮還擊。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軍的行動之中喪生，275人受傷，多座建築物被夷為平地。以色列方面有兩人受傷，多人到防空洞暫避。埃及總統塞西說，官員與以巴雙方談判，尋求結束衝突。保安消息透露，以方已經接受停火建議，正是等待巴方回應。聖戰組織的消息說，最高層正是在度商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空间魔术师。 点啊，识唔识砌啊？ 梗系识啦，好快！我已经砌好妈咪送俾我嘅人生第一份积木玩具，我自己凭想象力砌咗一间屋出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年 Hong Kong 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找出新方向，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烦扰了，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摇摇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易收， 常爱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东。极目远远望丛林处，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以前领歌再重再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时间是11:37，我是欧布拉欧瑞强。我们有两位拍档的 Vince 和阿坚，当然有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陆宝。今天我非常寂寞， 今天我满怀寂寞，今天我满怀空虚，在我心里万千郁结孤寂，苦苦相追，驱不散心头寂寞，赶不去于心内空虚，难离心水，难解心中结苦闷，似影长随。昔日相聚欢笑，共对无挂无虑，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空有重情万丈，空有关怀千句，无语相看，无声相对，今日我心里有泪。情万丈，空有关怀千句，无语相看，无声相对，今日我心里有泪。昔日相聚欢笑，共对无挂无虑，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空有重情万丈，空有关怀千句， 无语相看，无声相对，今日我心里有泪。 今天我非常寂寞，好多人都同你一样。The way we were， 今日特别嘉宾陆步。 Memories like 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ed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Memories may be beautiful, and yet what's too painful 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So it's the laughterWe were the way we were. Barbara Streisand, The Way We Were. 这段爱情已成往事，新不了情开始了。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

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多谢今天我们特别嘉宾陆宝。 Thank you， 多谢 Albert。 不是只是普通唱了两个几钟头歌那么简单，而是多谢你的感情。 哦，多谢你。其实我今晚都很多谢你呢，有这个机会请我来呢。我其实有很多压住的感情，今晚我挥发了很多。在这里送给有一些已经见到的朋友，或者有一些他家人是不舒服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千祈千祈不要放弃。 我们跟你一起，大家一起互勉。 OK， 多谢阿 Vincent 同埋阿坚，当然有。 多谢 Vincent， 多谢坚哥 ，Thank you， 仲有 panel 嘅朋友，多谢你哋， 多谢晒。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藏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心机旁边的朋友，亦都多谢上互联网重听我哋2000歌的朋友，包括海外的朋友。我哋下个星期一， 多谢尤其是佢哋一路陪住我哋三个钟的朋友，多谢你哋， 多谢。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